总是逃不过。当年这些人便如同苍蝇一般盯上了元荒帝国，如今历史似乎又要重演了。本集播讲完毕，欲知后事如何，请听下回。 边上不人美丽的海岸， 别多话别破坏这想象，要跟你精心徜徉。 幻想眼花缭乱的霓虹，变成感情无暇的

什么？如果是种解脱，怎么会还有眷恋在我心窝？那么爱你为什么？